上雨，爱上风，爱上满地草，我不会觉得孤单到老。记不得你的笑，你给的问号，我会一直往大海里奔跑。以为还能把我拥抱到天角，却没有温度陪我祈祷。没有你爱，我知道没有你在我很好，每分每秒我没有烦恼。我开始学习在黑暗里睡觉，也不会因为害怕难熬。没有我在，你很好；没有我爱，你更好。你每年每月都往哪跑？虽然我还是会想念你的好，可是现在我已做不到。会因为害怕难熬，没有我在，你很好；没有我爱，你更好。你每年每月都往哪跑？虽然我还是会想念你的好，可是现在我已做不到。最后我会有一点煎熬，可是我只想跟你说，现在我很好。 这场雨